好，欢迎到我的 channel， 我叫邓。 我系末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酷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Format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今个礼拜咧，其实系吹水节目嚟嘅，就因为前几日新闻就话 Sega 尝试掘翻啲旧 IP 出嚟重制。 我哋上次新闻有提过两句啦，但系冇认真咁讲过。 因为对 Sega 嚟讲，我好难认真嘅一间咁嘅公司。 咁佢终于话要掘翻啲旧 IP 出嚟，佢话盘点啦。咁之前我讲过啦，你盘点嚟唔通卖盘咩？都系盘点嚟，都系准备谂下有啲咩可以翻兜嘅啫。 因为其实以前咧拍清歌红嗰时咧，你拍清歌好搵钱，但系 Konami 都拍清歌都唔搵到钱，健身室啊嗰啲嘢全部死晒。咁佢咪掘翻旧 IP 出嚟咯？点知又俾掘到，一只淘铁俾掘咗300几万。而家搞住《风魔传》又出啦，突然间就啲游戏厂发现咗就咩？你嗰啲旧 IP 其实系值钱嘅。 相对于动画重制咧，游戏重制一个好大优势就系咧，譬如你钢炼咁样，当年后面做咗原创，你先可以做一个新版出嚟先比较有意义噶嘛。但系游戏唔同，你完全相同嘅嘢，重新再做一次。当年超任年代、红白机年代，甚至 PS 年代都好，以而家嘅技术重新再做一次，其实系有睇头，甚至系圆咗某啲玩家嘅心愿嘅。就系当年你要攞啲咁差嘅画质，系咪表现到入面个世界呢？咁佢而家用新嘅技术去做出嚟，系会靓咗好多噶嘛？所以对玩家嚟讲嘅吸引力咧，甚至系比旧动画新动画化系更加有吸引力嘅。 而且另一样嘢就系旧嘅 IP 有一个好处就系你唔需要用到咩 4K 或者 8K 咁样高解像度 ，Switch 嘅水准就大家已经好收货啦。即系讲最近嘅例子就魔界村咯。我谂魔界村佢而家都系2D 点阵图啫嘛，但系又系佢保留到当年嗰种变态难度，顶佢个肺，我打咁耐都打唔到第三版啊，仆街，难到口，即系佢保留咗嗰个变态难度，用 2D 嘅，咁价钱就唔使卖到好贵，3000几 yen 一只，低成本制作，玩家收货咁咪有钱赚噶啦，你唔需要下去到周来，首先你而家 online game 当道啦，唔系 Epic 就系英雄联盟诸如此 K 卡堆啦，当 online game 你冇得同佢斗嘅，资源多、钱多、server 多、K 卡一大堆嘅。咁你 standalone game， 你要做呢个市场就一定要平，平嘅话就唔会考虑PS5 㗎啦。咁你做个 Switch 㗎啦 ,Switch 啲 game 3-4千 yen 一样卖得到嘅，容易回咗本咪直角三番囉，数容易计嘛。 我觉得系调返转，虽然我个结论同你唔会差好远㗎，但我个中间过程系调返转。你 online game 呢，你仲可以有手机 game 呢条路可以俾你行，相对成本比较低。但系如果你系 console game 嘅话咧，就算系 Switch 上面出，因为新个社长太影博唔记得佢嘅名啦，佢都讲过噶，其实 Switch 嘅开发成本系贵过以前 V 嘅时代好多噶，已经唔系讲紧嚟讲紧咩三 A 大作噶啦，系讲紧普通作品都系平均都系多咗噶。 始终你人工又贵咗，物价上升，日本呢两年其实物价高咗嘅，最简单一样就系消费水贵咗啦。 系个开发周期长咗，同埋需要嘅人手多咗，咁亦都因为成本上涨咧，令到啲厂商系越来越唔够胆去抌钱去开个新 IP， 所以再讲一次 CY 社真系业界良心啊 ，OK 冇扯咁远。咁但系有一个长期亏钱嘅 Sega，Sammy 已经系忍捻够佢啦，老实讲。即系买咗你翻嚟咁耐，你都系冇赚过钱嘅。同动视暴雪一样嘅情况就系冇错，佢某程度上都系俾佢保持个开发独立性嘅。但系咁你要赚钱先得噶，同埋你翻嚟唔系俾佢俾钱你啊嘛。 问题就系 Sammy 当初买佢，你唔识管佢。而 Sega 嗰时即系 DC 嘅年代就已经系扭乱嘅 ，Sega 嗰个管理层系从来未好过 Sega 嗰个管理系。 系同玻璃渣车有几分似啊！本来已经系贵社真乱噶啦，就算佢董事本来唔想管佢 ，Sammy 唔想管佢，但系你咁嘅样，我冇理由由得你烂落去啊嘛！结果一插手落去，死得仲快，两边都一样嘅情况，呢方面系好相似啊 ！Sammy 一管 Sega 咧，成个由乱变成死咗， 仲衰。 即系 Sammy 未管嗰阵时咧，就系啱啱收购冇几耐，嗰几年啦，你见 Sega 好卵乱噶嘛，贵圈真乱， 黑作咁乱啊！ 系啊。咁但系后尾 Sammy 就真系顶你唔捻顺啦，就空降剑入咗董事局啦，跟住开始咧就成个 Sega 就死捻咗咁样， 动态喎， 直情冇反应啊 ！Sega 嗰几年直情因为唔系叫树倒猢狲散嗰只，直情即系船沉啦，啲人哇全部跳船逃生嗰只格局嚟去到， 唔止人走啊，近几年佢出过几多只 game， 大家数 ，sorry 人龙。 冇啦，系佢成个开发阵好似死捻晒咁，唔识生嘢出嚟，系唔识生嘢出嚟啊！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对一间蚀钱嘅公司嚟讲咧，乱浸水蚀钱咧，其实系衰过你唔做嘢唔蚀钱嘅。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你不如执咗佢算咯。 类似情况就 Konami， 但可能游戏部分已经唔系佢最搵钱部分啦，出嚟纯粹叫做敷衍下你啊咩？佢讲少咗就敷就咩？超冇少敷敷又点啫？我啲健身室大把人入，搵大把钱，周围开卡拉 OK， 搵啲钱多。游戏部唔开冇所谓啊，系去到一个冇费，所有呢个健身室啊、K 场全部死晒，咁叫做勉勉强强咁样，唉，掘翻只陶铁啦。因为我话咪当年啲衰格嘢嘅就系，佢系咁买啲细公司，然后就掟埋边唔理。亨婶又系 ，Ganky 又系，佢嘅仓里面积压埋嗰旧 title 咧，其实唔少得个私价嘅。但佢嗨，即系三尾大作，一系就乜嘢都唔出，人公司又系前嗰几年又系完全唔知要做乜嘅。好啦，呢两年嚟因为冇费，搞到重新下海出游戏。揸下吹胀，即系陶铁又俾一嘢卜中咗。咁见到陶铁掂咗啦，咁 Capcom 就掘翻只魔界村又掂咗，然后嗰下咪就出翻只连我都觉得好震惊嘅《月风魔传》呢只游戏，超过40岁嘅人你先至会识嘅一只超老牌嘅动作游戏，佢已经掘翻出嚟。 其实唔止可能买嘅，其实近年都好多 game 即系 remaster 成，最近一个就系呢个《大航海时代》俾人屌到麻麻声，即系我未见过咁卵差嘅所谓 remaster 版。 即系光荣嘅《逆战》《Civilization》系列咧，嗱唔计 online 啊，即系 online 大航海啊，咩 online 信仰夜望二零交叉交叉嗰啲唔计啊，单机版啊，而家就真系死剩三个 title 啫 ，Winning Post 信仰三个字。Winning Post 9嗰个咧，就因为马良咧突然间莫名其妙地爆红，即系 game 其实因为 SLG 嚟讲咧 ，Winning Post 好老实啦，唔系好红嘅咋，虽然好中意玩，咁而家爆红咗啦，因为马良即系无啦啦掏咗光，咁信长同三个字基本上 keep 住有出嘅，一啖沙同一啖屎，我形容系一集好一集垃圾，而佢剩翻落嚟就无双咯，战个无双三无双咯，跟住其他系冇啊，你即系阿拉已经又系死下死下嘅，跟住剩翻嚟话零系列啊，即系影相 horror game 咧，又系冇咗影。佢喺过去嗰十几年咧，好多厂都有呢个问题，啲旧 title 佢掉低咗唔理，总之觉得佢唔系好好卖，佢就唔再出，结果就掟埋一大堆仓底货。斯格最严重嘅，斯格佢系廿年啊，超过由 DC 到而家廿年仓底积压咗一大堆陈年旧货。 有啲朵曾经买过，但系佢又未红到系话，只要攞住呢个 title 去出嘅就作，啲人就会买单，未红到呢个程度。因为如果你红到呢个程度就冇所谓，梗系继续出啦，即系等于你无双无双继续无双落去冇问题。问题就系嗰啲中中间间嗰啲，即系嗰啲冇人识嘅，咁啊死咗佢又得佢死咗佢啦，咁你就冇理由价钱啦。但系有啲咧，其实系咪真系冇人玩咧？唔系嘅，问题就系咧唔敢肯定你再继续出续作到底赚唔赚到钱，已经系讲紧唔系话唔敢出新作嘅情况啦，已经系连旧作都系一定要你要写包单会赚嗰只咧。死够胆去出，就系呢个就系因为游戏开发成本高企，呢个就讲咗好多年啦。其实 Sega 嚟讲咧，就佢要嘅严重嘅地方就系因为我估啊，走得最多嘅其实系研发部，游戏研发同游戏开发其实系两样嘢嚟嘅。游戏研发咧系讲紧，即系等于我当年我 VR 嗰阵时就系。我系有做过 VR 游戏嘅研发，但我系冇做过 VR 游戏嘅开发嘅，因为喺研发阶段就已经 ban 咗桥啦。研发阶段就系话我哋谂下度企划，其实就系度企划。 但系就系 sell 桥， 系啦。但系好有可能喺嗰个阶段你就已经收咗皮噶嘛。而家就系讲紧 Sega 系好缺乏游戏研发嘅嘢嘅，好明显地，佢仲有开发嘅团队嘅，但系佢研发嗰边咧，唔知系俾人当住咪大雄炒 Q 晒啊，定系自己跳船跳走晒啦。所以佢就好缺乏呢啲嘢，咁而家就系、是、我唔知佢系再请翻啲新人啦，定系调翻啲人翻去。总之就系啲研发部终于肯做嘢啦，但佢嘅研发都唔系研发新 IP， 系谂下喂，我以前收埋咁多，嗰啲似乜嘢咧？当年我屋企好穷嘅，到你月底的时候咧，就真系扫床下底，会唔会跌咗啲大饼喺度咧？跌咗一两个大饼喺度，嗰阵时几蚊个菠萝包嘅啫嘛，唔系几蚊，系几毫子个嘅啫嘛，扫下会唔会有几蚊扫咗出嚟，咁啊可以顶翻几日啦。即系嗰只啊！而家 Sega 就系做呢个动作， 好直接嗰句就系 Square 咧，想冚到流口水嘅，因为 Square 啦，唔好讲 X 啦 ，Square 咧，佢基本上所有仓底货基本上就咩啊，佢连最后嗰头粒米都俾挖埋出嚟噶啦。 当佢终于将笼底嗰个 FF 7攞翻出嚟 remake， 就系知道佢 所有仓底货已经被挖晒出嚟啦。 吓、啊，佢挖到冇嘢好挖噶啦，已经系。 因为有关就系 Alex 嘅 DQ 系 keep 住仲好搵到钱嘅，暂时未需要去挖到 Star Ocean 啊嗰啲仓。事实上佢出仓底货都唔多，好老实嘅。 佢本来向来嘅产量就已经低噶嘛。 The Square 咧，老蚊沙加挖埋啦，圣剑传说挖埋啦，暴走英雄好似未挖啦，咁呢个 title 比较窄细啲嘅。其他就系差唔多挖都挖晒，冇嘢好挖嘅。但系 Sega 啦，一谂到就系梦幻之星，唔系 online 啊，系梦幻之星啊。佢四部曲讲真，你净系 HD Master 已经够杀嘅啦。然后 Owen 啦 ，Spaharia 呢大堆，而家嘅技术你重新做，其实你稍微靓啲，其实都已经搵到食噶啦。 如果是资源回收的，你真的很多你都可以将它 remaster 就已经得了，尤其是是 Saturn 年代的 game。再早期之后呢就很难说什么 remaster 了，但是如果是 Saturn 年代的呢，你只要执回你的 3D 模，喂你想想当年 Saturn 上面的 3D 有几咁劲的啦，大家明白的啦。 嗯， 如果你可以将它做成个精美少少嘅叫见得入眼嘅 3D， 就已经系该头换面噶啦。系统啊嗰啲嘢你唔使执过嘅，你原旧车上去得噶啦。 唔好讲啦 ，SNK 啊，而家都 remix 拳王啦。 SNK 就大家都知啦，呢档嘢自从都买一盘之后就冇咩节操可言噶啦。 嗱，最元祖嗰批 Mega Drive 年代，佢一堆 3D game 啦。嗱，唔好讲咁远啦 ，Sega Rally 啊，你肯 remix 执保证有人买啦。呢个 game 当年我唔知喺机铺唔知为咗几多钱啊，撞鬼。是好好玩的，因为佢当时赛车 game， 欧温啊 ,CR Rally 嗰啲地通啊，是好多正 game， 因为 Sega 正 game 多到你将佢当年嗰正 game 如果正列个 list 出嚟呢是数你讲唔晒嘅。 我比较大印象就反而系 Power Stone。 Power Stone 呢 諗下大乱斗红到乜咁样，知唔讲角色品牌问题，点解你 Sega， 你唔一定要真系用 Power Stone 嘅，你咪整返你个 Sega 入明星大乱斗囉，搵埋隔离档嗰仲得㗎。即系点解佢唔做啊？做一隻 Sega 明星大乱斗、 嗯， 一样 OK 噶、啊， 一样杀到噶。呢、这个就系佢有好多 title 系唔知点用，系唔系系唔用啊？直情大家好似我唔记得记得咗，系我哋啲老鬼吹开水时间唔中先要提翻起啲名。 屌佢最最最大嘅看板 IP 都可以俾佢雪沟咗佢啦！喂，你系超音鼠，你连个电影都系人哋抬够钱过嚟。挨你去拍噶，虽然中途出咗事就大家知咩事啦，我哋之前新闻提过噶啦， 但结果后屘都掂翻啦，我嚟啊， 嗰都 OK 啦。喂，系讲紧咁多年嚟，就相对啱我哋讲嗰啲雪捻咗嘅 IP， 其实佢一路都间唔时都有出嘅，但系咧你出亲都系扑街嘅，出亲都系死嘅，你自己 Sega 本社出嘅超音鼠都系俾人屌到开花嘅， 出嚟出去咩？奥运顶你个肺！ 近几年反而系评价唔错嘅，系外判嘅。新聞嗰边特登唔提，所以留返呢度讲嘅就係、是、Sega 终于发啦，哎呀算啦，即係佢唔係真係好正式咁开授权啦，但係话你哋班友仔如果想出超音鼠嘅同人 game， 你即管出爆佢啦，只要非盈利唔犯法，我就俾你慢慢玩啦。即係最好玩嘅超音鼠 game 系同人 game 嚟。我觉得即係呢样嘢真係好撚讽刺，亦都关当年啲奠定基础嗰啲开发团队早就走晒啦，而家嘅 Sega 已经系冇能力驾驭超音鼠㗎啦。咁所以佢开放出嚟，咁但係呢个系特殊例子嚟嘅，咁但係个角色形象仲喺度㗎嘛，你做唔返当年个超音鼠啫，你可以好似 Mario 咁，喂而家最撚好卖嘅 Mario 唔系正统 Mario 喎，系马车喎。我记得当年 Sega 有出过，虽然都系超音鼠跑步嘅，其实都系跑步嚟嘅，系有出只赛车 game 噶嘛。 嗯， 唔好玩啦，虽然唔好意思，即系超音鼠就跑啦，等头博士就揸住嗰个咁嘅飞船揸去飞啦。总之但系实际都系跑嘅。Tail 就系、是、佢系可以跑可以飞个角色特性嚟嘅、嗯。我记得系有只咁嘅 game 嘅。咁、 嗯、 你系咪试下延伸你个 IP 去做其他类型嘅 game 咯？喂，梗系老任大把你抄啦，唔系唔识啊，即系 抄都唔识抄，不过算系啊，真系。 系啊，整个超音鼠打高尔夫球，整个超音鼠打网球， 乜都得啦。 你手下啲僆仔如果仲有的话，有提啲咩新企划，套个超音鼠落去，即系肯定好过就咁卖噶嘛，就咁简单啫嘛。 同样嘅例子就系咩 ？Konami， 即系人哋出魔界村，佢系翻到《月风魔传》啦。波兰米喺早廿年左右咧 ，Winning Eleven 最红嗰年代咧，嗰时系财大气粗，周围买人公司啊，买完公司之后咧，自己咪抌低咗唔理噶。好啱就係买元气，元气最值钱，就碌佢掉低咗唔理。跟住买亨森，你掉低咗 Bomberman， 掉低咗陶铁，你买一大堆游戏公司，跟住唔知道做咩嘅，完全丢空咗佢，系莫名其妙嘅。好啦，而家陶铁翻炒之后，跟住又月风魔转，事实上我觉得月风魔转都系会掂嘅，即系睇个成本压唔压得够低啫，因为压得够低嘅，基本上都 OK 嘅。你搵到钱嘅话，其他旧 IP 咪退翻出嚟咯。讲真，你手都高啊！你其实而家出翻啦，其实依然有人玩噶。因为我系唔知点解，就呢几年咧，啲赛车好似全部死晒，突然间好似冇人玩赛车 game 咁样。但赛车 game 其实系有市场噶，系唔明乜？即系好似自从啲人哋谂住 online game 赛车 game 难出咗，就唔出赛车咁样。咁喂，孖车唔系一个赛车 game， 虽然佢比较特殊啲，佢嗰个玩法系，但理论上赛车 game 系有市场噶。我唔明点解佢唔出。 而且。赛车 game 咧喺而家已经系唔怕 online 噶啦，以前咧就系讲紧十年八载之前嘅 online game 系做唔到赛车 game 嘅，呢个系事实嚟，因为佢有相当 delay 喺度咧。但系而家你睇下孖车个配对非常简单，系非常之适合做 online 嘅，因为佢要对战先好玩。 嗯、 但系你亦都好难会揾到人同你孖住喺隔篱，或者下下入机铺打机噶啦。 即唔係讲冇费呀，係讲緊好多客已经系唔再入机铺㗎啦嘛。 嗯。 但佢可能会仲会揸住部 Switch， 只要你想开佢都开到嘅。咁嘅情况之下，呢类对战型嘅游戏呢系大可以藉住而家越嚟越好嘅 network 呢系可以复活返嘅，用 network 嘅形式。如果系 Sega 嘅就 VR Fighter 囉。呢、这个系列你系完全系可以做返好似。 因为搞 e-sport 囉，虽然我唔知个 e-sport 点依成点啦。 我觉得最终都系应该系用返街霸嗰种啦。街霸系有电竞比赛㗎嘛。 嗯。 年年都有搞㗎啦。咁 VR 一样可以去搞呢啲网上 match 完之后跟住搞个天梯系统，好易写呀，就话你听。 嗯、 即系唔需要太大执，你只要再执好少少你当年嗰个系统嘅平衡，然后俾个 online 对战佢。大家就打得好开心㗎啦。而家点解会咁少人打格斗 game， 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就係我唔再入机铺打㗎嘛。但係我唔入机铺打，自己同电脑打就好撚闷㗎嘛。 嗯。 咁但係而家唔係㗎嘛，而家你可以 online 㗎嘛。即係唔讲沙漠呢啲零六个烂摊子都唔知点执。 唔好讲 VF 啦，我更加举个例子啦，头文字 D 啦。当时几多人喺机铺喂机喂到哇破产咁滞啊，铺十蚊一铺十蚊，哇大佬喂机喂到黐线，好简单就而家上乜斗排名又得咩都得。 虽然啦，你移翻去家用机或者 PC 嘅话咧，咁、 嗯、 佢可唔可以有个好良好型嘅模式咧？的确系有疑惑嘅，但系即系以我见啲人玩投啲嗰个目标，其实都系为车嘅啫嘛。 嗯， 咁你咪可以用翻 GT 嗰种模式。即係或者係，譬如你可以對戰，對戰就有分攞，即係而家嗰啲 Call of Duty 啊，嗰類 FPS 嗰種模式啊，對戰會賺分賺經驗，去解鎖你某啲車啊、槍啊嗰類嘢。 嗯， 如果 OK， 我懶，我唔想打，我翻工成日打兩鋪嘅啫，俾錢咯，咁我咪賺咗錢咯。 嗯， 又或者係季包咯 ，Game Pass，Game Pass 係近年遊戲收費係同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嚟嘅。搞 M Pass 咯， 嗯， 佢要而家要赚钱嘅方法 ，online 嘅物理限制，赚钱模式，点解当年佢 Sega 咁唔热衷于呢个 online？ 除咗呢个 PSO 旧嗰个嘅连线， 嗯， 系真系好有问题嘅，即系旧 PSO 啦， 嗯， 但系你喂嗰阵时系嗰阵时，而家系另一回事啊嘛，嗰、那个年代乜 Q 都未有，而家无论系系统上，无论系硬件上，已经好开发好完善噶啦嘛。你个 PSO 2就抌烂咗啦，唔该。 嗯， 就已经俾你玩烂烂咗噶啦。你一系你就搞个 PSO 3出嚟。 而 PSO 2就佢又开个 New Generation 咁样啦，唔知佢咩啦，因为 佢唔舍得啲旧客啊嘛。我咪话咯，你 唔系啱嘅呢样嘢，我同意嘅就系、是，始终你有个旧 market， 我又你又唔应该掉低嘅。你 PSO 你并行放咗喺度，然后出只3出嚟，石3收得，啲人自然就会移过去3。你只要开发一次你就可以继续保持，因为你 PSO2 个玩家数是越来越跌嘅，唔会有任何嘅改变嘅，你一定系会继续跌嘅。 即系好老实嘅，始终你 PSO 佢又唔系去到好似 WOW 嗰种超个机底数够大，大到点跌都仲养得起个只 game。动作 RPGS， 你要维持要可以足够养起嗰个制作成间公司嗰个收入咩，系有难度嘅。但系你话出咗新 game， 其实我 PSO 其实几冒险，因为始终你 online game 其实生活成本会比较贵咯。点解佢而家出啲旧 game 就咩？旧 game standalone game 嘅话，你起码唔使你 server 啊嘛，你啲 game 出咗出嚟卖咗出去算数，干手净脚拍拍屁股搞掂晒。 我只系话佢要执翻佢个 PSO 2个烂摊子啫。 我系放弃好过啦，而家 PSO 2个新版睇下执唔执翻啦，因为我未测过 beta test， 我而家等佢 sweet 出 sweet 版我先玩。 其实佢真系有好多 IP 系真系雪捻咗，唔知佢做乜揸捻住又唔做嘢。佢当年嗰个年代啊。其实唔系好兴出续作噶嘛，除咗啲即系看板作啊嗰啲先会一路出。如果唔系嘅其实好倾向开新战线嘅，尤其是 Sega， 其实 Sega 当年系好热衷出新 game 嘅， 我系狂出新 game 添。嗱，最近一只旧 game 重出咧，就系、是、Space Channel 5 Oculus Quest 出嘅 VR game， 想买但我结果冇买到嘅，因为嫌佢贵，差唔多成三嚿几水。 都唔讲我哋前排嘅新闻主角英大战啦， 英大战 之前我分析过噶啦，点解佢俾 WOD 出，然后唔俾 WOD 攞旧角色？我觉得佢真系谂住自己出翻只正统续作，即系当然系可能系手机上面出啦，都唔紧要噶，平台一个嚟啫嘛，手机定系主机都系平台一个，佢系想自己出翻一个真系相连嘅续作， 嗯、 或者系出翻个当年嘅旧角色出翻晒嚟，用翻当年嗰个世代嗰个剧本嗰个时间点。去出翻一隻自己嘅 game， 所以先链住唔俾 WOD 攞佢旧角色，呢、这个我个人推想嚟嘅啫。 嗯， 但系呢个系列出嚟系冇错 ，WOD 死到扑个直，但系呢个我觉得有八成都系 WOD 嘅镬嚟啊！ 当然他们 Sega 那边批给他一个就由决策站和这个监管站，但是不是他做烂的嘛。我觉得 Sega 现在真正要认真做反正英大战不至于不掂啊，现在 Sega。 因为流传就是小岛秀夫似乎和 Konami 的高层眉来眼去，流传就是不是真不知道啊，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挺刮当年支持他的人的面子。当年成班人为了小岛秀夫，我是不是吵架那件事，哇砸晒马又忽 Konami。如果突然间小岛秀夫以外包形式都帮 Konami shoot game 的话呢，哇都挺惨啊，这件事真是落到爆炸，他 fans 真是情何以堪呢。 嗯嗯， 但可能性不低啊，由于这个年头讲的是踢比一嚿钱人大而已嘛。如果 Konami 说啦，我将 MGS 系俾你开发外包，我谂小岛秀夫答应噶。到时你班友咪真香，好老实，依家先痛。不过仲有嘅，嗰日未错，其实就系啦，心跳回忆呢、这个series 咧，你又系唔知点解，唔好讲本家啦，出第四代就冇咗影啦。GS keep 住有出，嗱，好似相传话出 GS 新集啦，但系我唔好留意啦。喂，呢个系其实 keep 住一直系有堆死忠 fans 噶，而且仲系唔少嘅，你唔出，我又系唔明解嘅。即系呢个又系典型嗰个咪就恃住自己开 gym 房、开卡拉 OK 房，搵真系搵得盆满钵满。跟住旧机唔理，因为真咁咪真嘅，咁你开 gym 房容易经营啊嘛，成本低啊嘛，唔系成本唔低，但系容易搵钱。 Sega 情况同 Konami 有啲唔同嘅 ，Konami 情况咧就系、是、其实佢系业务重心去咗第二度啊嘛，但系 Sega 我又冇见佢做啲咩嘢。 Sammy 系 Sammy 嘅事，关鬼事咩？ 成间嘢好似冬眠紧，成间公司好似半冬眠咁，真系剩翻少数人喺度继续做嘢，咁我真系唔知佢搞乜嘢嘅。喂，你连 Diva 系其实理论上都系停咗噶， 嗯， 虽然系佢个 Project Sky 都算系佢少数赚到钱嘅游戏，但系理论上佢唔系 Diva 系列噶，唯一共通点就之后都有灭孤粉嘅咋，我觉得佢系开发规模俾人大幅地缩限咗。所以就系 keep 住出个少数游戏，变成一啲除此以外嘅，唔好话新 IP， 连旧 IP 嘅开发佢都唔再谂啦，似系咁嘅情况咯。咁佢可能谂通咗，唔喺沉默中爆发，就喺沉默中死亡。你咁样越缩嚟越细，始终扑街噶。啊，顺带一提，仲有一个 IP 我哋好少提过嘅，而其实而家系行紧嘅，即系我唔系讲佢雪藏 IP， 我打第二啫，就系动物朋友。动物朋友三咧，其实佢赚钱嘅，好神奇噶。 因为呢样嘢就唔同嘅就系、是、角川书真系唔自在，佢大把 I P， 而且佢 I P 仲源源不绝。 我唔系话角川啊，而家讲紧 Sega， 虽然佢唔系雪藏 I P， 但我就顺便提一提啫。 唔系就呢个 I P 唔系到佢可话事噶嘛呢嘢。 因为动物朋友三咧，其实咧系几有心嘅做质，绝对唔系嗰件黑历史咁样嘅程度嘅嘢嚟嘅，只不过系受动画版黑历史牵连，所以就冇人衰你只嘢。咁但系佢都仲赚到钱，你要明白喺 Sega 嘅街机业务入边赚到钱已经好叻噶啦，唔使试已经好劲噶啦，咁咯，咁啊 ，OK 啦，好啦，咁大致上其实一时三刻谂得到嘅 IP 都系咁，其实好多 Sega， 即系又可以出本书讲下 Sega 啲旧 IP 咧。即系陈年旧 IP， 即系由欧温啊，嗰好似消闲赛车 game 啊，即系当时机铺咧，好似赛车咁样嘅机台嗰种嘅嘢啦，跟住后栏着火呢一大堆嘅，即系如果你要掘嘅话咧，系个三都掘唔晒。 我哋讲嘅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多人识嘅系列，大部分都系比较多人识嘅系列嚟噶啦。 少人识嘅仲有一大堆添。 系啊， 真系要掘嘅话，私架大佬，当时私架一个人撑起成部机，唔多 IP。 咁、 不过 OK 啦，呢啲就即系再讲下，又即系越讲越长篇。好啦，咁今个礼拜就行入吹水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咧就我一个人嘅，可以预告定噶啦。就系、是、本来想讲，结果丢低咗好耐嘅神奇啦，1984同埋真正嘅主题《正义联盟》，即系还原版啦嘅影评，就我一个人吹水嘅啫。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